切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看着早起出门运动的人，就觉得好健康哦。我是得了叮当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。 忽冷忽热的温柔。

1989年9月16号，敦煌月牙泉重现风采。1995年9月16号，第一个世界保护臭氧层日。2002年9月16号，十五期间继续重点建设211工程院校。2002年9月16号，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